際確診人數可能高達5億人。印度傳媒引述坎普爾印度理工學院的推算，印度下個星期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可能達到44萬宗，第二波疫情相信到下個月中達到頂峰。天氣方面，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并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7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5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8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7.5升2.5，小米集团25.3跌1蚊，阿里巴巴231.6升5.2，美团310.2跌2.8，药明生物111蚊升3.1，盈富基金29.28升1.2，东方海外国际124蚊跌11.6，汇丰控股46.95升9.5。京东集团309蚊升11蚊，中国平安84.7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74，瑞士法郎8.483，澳元6.009，加元6.255，新西兰元5.585，欧元9.378。每百日元兑港元7.1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2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6,4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86美元，卖出1,77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刚落到西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水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只系水街出翻刚落到西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在蒲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岭南小学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有一项工程提一提你，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咧，由于有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30日星期五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原有时段之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十点半钟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考试之前，梗系要收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四月三十号朝早九点到十点，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Good morning, everybody. Time's up. All pens down. Stop already. Okay, we start Feng Shou program now. Good morning, Gary. Good morning, Wilson. Do we have good morning, Jackie Chan. Yes. 我哋终于都完成咗呢一个英国语文， 即系你完成咩？ 完成播放啊！ 完成播放啊！ 系啊，我哋仲要咧，吓亲啲听众啊！我先见到有人喺度留言咧，我谂佢讲笑啫。佢咧私信我哋个 page， 佢话：喂啊，收音机坏咗，听唔到第二台啊，听唔到你哋嘅节目啊！ 系我哋要让路一个钟，咁所以而家迟咗一个钟啊！早上十一点再次咧出现啦。 系我哋唔好嘅，我哋琴日节目完结之前都唔记得提大家一次。 咁我今朝已经补飞咧喺我哋嘅面书嗰度咧留言话咗咧，我哋。咧就会直播我哋嘅香港中学文凭试嘅 listening， 十一点之开始嘅。 喂，嚟紧 星期五都系啦， 礼拜五就有中文科嘅嘅聆听。 咁我哋就去到十点半先翻嚟噶。 系啦系啦， 所以我哋十点半先开工。 系啦， 但系如果我话头先个 listening 嗰个声系我哋扮嘅，冇人信嘅会。 冇人信， 可能都系我哋嚟嘅。 冇可能啦，人哋嗰啲真系吓， 伦敦腔啊嘛， 系咯， 我哋嘅伦敦腔片案咯，呢啲叫做系咪先 ？OK 嘅， 我都想好似系咁叻 嘅，系啊，我头先翻嚟嘅时候都听到少少 啦， 唔知咩讲世界博览会嗰啲嘢 啊 嘛， 一齐参与啊咁。 但我想象到咧，如果仲系学生咧，一定好紧张 啊， 因为咧，我头先听咧，佢就喺度讲话唔同嘅年份啦，第几个阶段咧，咁我就好轻松啦。但系如果我学生，我就即刻擘低啦，系咪讲？一八一五年啦、 啊， 南美啊，够几多年啦？ 二零一零年又做啲咩嘢啊？跟住去咗边度做啊？咁 然后咧，你就会发现咧，你咁样你就冇心机听，唔系应该咁讲，你咁样听嗰段内容咧就好大压力噶啦、嗯。平时我哋听人讲嘢咧，你唔会咁噶嘛？ 可能会吸收少咗添， 吸收少咗啊！不停喺度 mark 死啦，佢呢个数字系咪紧要噶？ 但系 呢样嘢咁样 嘅，唔系我会头先我都一路刷牙，一路自己有听咯。哦，究竟听得几多啦？第一考下自己啦， 系咯。 第二咧就系话喂，嗰啲年份系 要 写噶， 系啦，你唔知噶嘛？ 你冇份试卷喺手，唔知佢问 咩？你唔知噶嘛？ 嗰啲试卷咧，其实咧有啲咧好简单作答咧，有啲咧唔系噶，有啲咧会问翻你啊，你认为佢哋咁样去做，譬如呢个博览咧，有啲咩要重点啊？跟住作文， 好似系咪听完先开试卷睇噶？ 唔系，佢一路做一路睇嘅。 我一路做 系啦，有啲部分又唔同嘅，系啦。 我只系听到咧，我应该系冇听错啦。其實咧，佢開頭嘅時候咧，已經好考驗嗰啲學生，即係話你攞嗰、那個叫做準考證啊，擺喺邊啊？第一份試卷唔好開住，然之後要寫啲咩人你個名啊嗰啲、 哦。 其實嗰啲未就係考試嘅，但係已經係用緊英文咧，你去要根據佢 英文嚟噶嘛？ 係啊，即係話嗱，而家有三十秒時間俾你去睇下卷，跟住咧唔該你，跟住就 抄翻埋寫自己個名。 係啦係啦，好多程序。 佢呢個係你知呢啲 listening， 佢除咗考你聆听之外，就系要你揾重点啊嘛。咁、我谂起咧嗰阵时咧，玩嗰个游戏咧，佢都系揾重点系点样嘅咧？咁嗰阵时系佢拍嗰啲电视节目啦，佢净系讲俾你听咧，就话嗱，我哋而家呢一集咧，我哋就会介绍私家侦探咧，佢平时点做嘢咁样。咁我哋冇嘢，我哋几个主持就企喺度坐喺度咧，就话好啦，我哋当演绎啦，就听个私家侦探就喺度介绍佢工作啦。咁佢喺一个课室里边，佢就出咗个讲台度自己讲。咁我就讲紧话，嗱我哋咧就一二三啦咁样，咁突然间咧，道门打开咗，即系本来我哋密封咗间房啊嘛，道门打开咗，跟住有个女仔就走入嚟，跟住咧就拎住部电脑，然后就话，喂，你攞错咗部电脑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咧围绕咗样一轮之后咧就走咗啦。 跟住就 做乜嘢？跟住 扰攘紧嘅啲参与嘅朋友，跟住咧就问啦，头先个女仔着紧咩衫？ 好嘢， 真系啊！ 嗱，佢类似系咁样嘅，即系大家呆咗，点解佢有个女出走嚟？嗰人几靓咁样。好啦，完咗之后咧，佢扰攘完之后啦，嗰个讲者即系头先个私家侦探嗰个嘉宾咧，突然间就话啦：，好啦，我想问下你哋头先。究竟嗰个女仔用边只手拎住部电脑？即系譬如啊咁样，哇！跟住咧，你完全就哇唔系啊嘛，喂，大佬啊，即系就算你估到佢想玩突发，但系你谂下成个图画，即 系 一个人走入嚟，你望得个边忽咧，咁大家梗系望自己想望个忽噶啦。 就系用呢样嘢嚟去突出翻私家侦探佢嗰个 系啦， 好细微啊。 系啦，即系佢就话咧，你系一定要有一种咧，即系大局啊，同埋要有观察细节嘅能力。咁、但系咧，佢话大部分嘅人咧，就净系会睇啲自己想睇嘅嘢嘅啫嘛。 唔怪之成日都嗰啲嗰啲领袖咧握手握几多秒咧，佢喺度数住计埋拖开始。 咁你都容易啊！你知道想你知道系要握手，我觉得最难嘅地方就 系 你会睇衫啦，可能我睇电脑啦，咁可能有一啲人就 系 睇样啦。无端端佢问你，知唔知佢个头发系扎咩边啊？哇，个鬼知咩啫？ 因为佢系突然间出嚟噶嘛， 系啊， 你可能只系攞到一个大图画， 系啊，所以我觉得好就系呢啲所谓即刻捉重点咯，即系同你头先听成篇文一样， 系啊系啊， 边个系重点啊？ 年份系啊，定系嗰啲名系啊？边个去咗做啊？哎呀， 所以我哋听完之后咧，系咪觉得啲学生咧，其实真系咧好用功噶， 系啊， 好叻噶。 当年我嘅会考 listening 好似系肥佬嘅， 系啊，叫佢哋攞我哋节目做 listening 嗰个重点啊！跟住佢就系啦，听完啱啱好呢句完咗啦。 究竟我哋请讲 出 系 头先佢哋讲咗几多句早晨？ 哦， 好似冇讲。 有啊， 肯定几多句啊 ？Good morning 咪系早晨咯、 啊。早晨、 啊。不过我哋讲 Good morning 冇讲早晨、啊。 哦、 早晨 啊！风骚快活人。 今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长发盘起？谁给你穿？ 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嘿耶耶，看相片给他唱动作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嘿耶耶，嘿耶耶，还是嘿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过先有Rubber Band 版嘅《同桌的你》。 系啊，咁要讲翻我哋咧，好快啦，而家已经系11:22啦，唔好以为而家系10:几啊，大家，因为可能惯性听咗咧，而家系11:22，咁我哋11:30之后咧有我们的，今日咧好踊跃，嗰啲听众咧好快咧就已经留言啦。我哋今日题目讲咩咧？ 我们的广播人啊嘛，系咪啊？ 系啊，经典嘅广播人。 系啦。 咁因为可能大家见到咧呢几日好多我哋好多同事咧，譬如话周国峰咧，咁佢。就会即系已经离职啦，咁啊一代 DJ 嚟噶，咁所以好多人都会咧，即刻好怀念，就话除咗想听下佢曾经有啲乜嘢，即系啊风光事情之外咧，都想了解一下，喂，其实呢个业界里边咧，有几多呢啲曾经咁传奇嘅 DJ， 咁而家点咧？系啦，而家唔做啦，咁样 啊，其实真系好多。 Yes， 咁啊，听众朋友有呢啲嘅回忆咧，都可以喺风骚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系留言分享。 冇问题，冇问题。好啦，咁而家我哋要同大家咧，系咪要化身成为这个呢疫苗六合彩啊疫苗六合彩 六合彩 定是马飞啊马飞好像难剔啲喎。 定是三 T 啊 是啊是啊即阿田最熟啊呢啲。 过关。 哎呀 要过关啊。 要过关啊胆拖唔知几多只脚啊咁样。咁因为呢呢、這个叫做疫苗气泡啊食肆疫苗气泡呢呢一、這个措施呢就生效㗎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你真系想咧喺呢个啊，今日几多号啊？今日 28啦。 今日28，听日开始咧就会有呢个疫苗气泡推行啦。我哋而家首先要明白乜嘢都不保噶啦。 咩叫气？系啦，又系气泡。 系咯，咩都系气泡咁样。旅行又系。 攞埋個名字， 即係佢可以隨時收翻嘅， 唔係隨時爆嘅， 隨時 或者可以越越吹越大都得， 係啦，可以越大，可以越多。 有咩內容啊？ 係啊，嗱，咁呢個之前就已經講咗噶啦，譬如話咧。餐廳啦，如果你講最新嘅咧，餐廳啦，同埋一啲咧酒吧婚宴場所咧，都係包攬在內嘅。咁啊，先講餐廳咧，餐廳就勁啦。咁啊，頭先我哋都計數啦。究竟如果你想出去食飯嘅話咧， 邊個去得，邊個唔去得？ 邊個去得，邊個唔去得？ 可以去得幾點？邊個要走？ 分別有四條隊嘅，第一條隊就係乜都冇隊。係 啦。咩叫咩都冇队？ 乜都冇队咯，呢条队系乜都冇嘅队咯。 哦，乜都冇嘅 队。嗱，你又冇食肆嘅员工又唔去做定期检查， 系冇去打针。 食客又唔去打针， 系啦。 又冇安心出行， 系啦。 又冇纸仔，四冇。 系啦，唔系啊，冇安心出行有纸。 纸 no， 纸仔 呢个第一格， 系啊系， 乜都冇，白冇， 纸仔都冇， 唔使。 唔使啊，因为佢限时去到六点钟。 冇错，限时限人， 系啦， 六点钟， 系啦， 两个人， 系啦。 同埋咧， 最多上限20人， 50人，唔系50%， 哦系啦， 50%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嗰个所谓嘅 第一队， 第一队，乜都冇嘅。我哋而家有冇仲见到呢啲餐厅啊？我都有， 我唔知啊，冇特别去揾咯。 有啊，我有见过噶。咁咧，你入到去咧，好自然佢就会同你讲噶啦。因为譬如话 到六点系嘛？ 唔系啊，你想三个人坐咧，佢就会同你讲话， 唔 好意思，我哋都两个一台嘅啫，所以你咩都唔使填。 哦， 系啦，咁呢个就第一队， 系 第二队。就 系 咧 ，B 队员工冇打疫苗， 系啦， 食客都冇疫苗，又冇安心出行，不过有填纸仔， 系啦， 咁亦都咧有做定期检测个员工。 咁即系话而家呢个阶段，好多食肆都会系啦，做到十点啦，四人一台啦，咁样 系啦，做到十点四人一台，咁一样咧都系话做到50% 嘅载客量嘅啫。好啦，呢条飞系易睇啲喎，而家大部分都系咁样。 而家系咯， 系啦，大 部分都 系 咁。 系啦， 最新啦， 最新 啦，系啦。 如果你想多啲嘢啦，第三条队啦， 系 员工至少打咗一剂， 一剂 系啦，打剂先 系啦。 咁啊， 食客使唔使啊？ 嗱，但系咁嗱，佢打咗剂啦，咁于是乎咧，食客咧都唔使打嘅，食客又唔使打喎。 系啦， 咁啊，检测咧，因为佢打咗针啦，就唔使做检测咯。 哦， 系啦，咁啊，然后咧，于是乎咧， 就可以六人一台啦。 但系就净系可以用安心出行，唔可以填纸仔啦。 OK， 系啦，讲到明噶啦， 加辣咗啦， 加辣咗啦。你想攞支笔嚟填纸仔，唔好意思啦，唔得嘅。 系， 咁如果你做到呢度嘅话咧，恭喜你啦。首先你可以食到十二点，夜晚十二点， 仲要放宽到六人。 系啦，咁然后咧，你一样都系头先嗰啲容量啦，都系50%啫，即系上限咁样。所以咧，其实呢条数咧，我而家都有啲疑惑。佢就算放宽到咧100人一台嘅举例啊吓，其实佢嘅总体容量咧系冇大到嘅。佢都系50%。如果你去到第三条队咧，譬如话你本来、你本来嗰间餐厅装100个人嘅，你无论系打咗针唔打针咧，佢都系净系俾你装50个。 佢只系便利咗啲食客可以聚埋多啲朋友一齐食。 但其实你生意冇多到。 系啊，只不过你一台可能亚洲人哋嗰个 quota 冇多到啊。 如果系6个人一齐食，可能叫多啲送咧、 可能系咁样咯。 咁唔系啊，你4-4都系一样噶。 系啊， 4个人可能叫啲。寒酸啲嘅咧， 你分鐘6個人啊，壓你時間仲耐啲啊， 傾 得耐啲啊， 嗱，所以呢 可能4個，我覺得係快靚正啲。 呢個係有得計數㗎， 有辣有唔辣， 有辣有唔辣㗎。 因為佢只係放寬到12點啫，可能翻兩轉嘅，可能就可以坐兩轉。 第四隊 有 B 隊， 第四隊 off 定 above 係咪啊？ 真係啊，哦唔係，佢因為原來佢定期檢測咧，打咗針就唔使㗎啦。 啊， 定期检测啊，打咗针就唔使噶啦，所以咧，其实佢其中一栏咧就冇咗噶啦。第四条队咧就系所有员工都要打咗2劑疫苗。 喂，你可以翻工啊，曾志豪。 同埋过咗14日，然后食客都要过一关。 系啊， 至少打一剂。系啊，至少打一针。咁然后咧一样都系斋安心出行就冇纸仔啦。 系。 咁你就可以咧放宽到8个人一台。 吓，就可以玩到凌晨2點，因为你已经有疫苗抗体啦嘛。 同埋咧生意咧呢个会多啲嘅，因为佢愿意俾你去到咧75%，即系100人嘅容量咧，可以今次食75个人噶。 又我曾经听过，咪嗰阵时话可以放宽到12人嘅，冇咗嗰只啊？ 冇咗啦，而家 系啊，最多8人， 最多8人啦，咁样咯。 系咯。 所以呢个就系食。市嗰方面啦，嗱，咁咧另外一个新啲嘅咧就系话，嗰个婚宴场所啊， 系 婚宴场所咧呢个真系大件事， 本来得20个人 嘅啫，而家都系20个人啊，去到 A、B、C 都系20个人啊，只有 D。 头先嗰个讲紧咧，员工要打两针，跟住一食系打一针，跟住咧嗰个可以有100人。 但系佢话咧婚宴场所咧就话你要即系嗰啲宾客咧，你都有打到针咧，咁你就可以放宽到啦。 系啦，针定两针啊？一针，食客一针。 佢就话如果你系婚礼啦、周年股东大会啦或者宗教聚集啦，咁所有16岁或以上参加者咧要接种至少一针嘅疫苗。咁但系咧嗰啲婚礼统筹师就话：我点样可以确保嚟饮我餐嘅全部都打咗第一针啊？ 咩啊？有个针电子针卡噶嘛？系咪啊？ 即系咧除咗俾人情之外咧， 仲要 俾针卡， 俾我睇下先。 系啊，呢个都几好笑。 咁嗰个婚礼就可以有100人 啊？ 系啦， 佢就。全部人都要， 同埋系可以食嘢啊！ 系啦，唔系佢睇下先啦。婚礼上面咧冇提供食品饮品嘅婚礼咧，就由20人增加到50人，室外就可以增加到100人，都系要冇提供食物饮品， 都系嗰只 官 礼啫， 官礼 啊， 系啊，你但系你起码可以人多咗啦嘛，咁样。 咁我哋稍后系咪都要嗱，我们的先吓，跟住12点翻嚟系咪仲要讲埋酒吧夜总会嗰啲问题？ 哦，你慢慢计啦，总之你攞张纸仔出嚟，有气泡啊！听日生效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的行政长官质询时间，他提到有同内地以及大湾区探讨接种疫苗后的免检疫安排，暂时未有进展可以交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目前香港同60-70%人接种新冠疫苗以达至群体免疫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问林郑月娥是否有信心短期内做到港人往内地免检疫。林郑月娥说，早前她公布防疫新路向，就是希望不断加强外防输入的同时，让市民有序回复正常生活。她认为疫苗是最有效早日回复正常生活的方法，与内地及大湾区探讨免检疫的工作不断进行，但是要两边都谈定才可以退出，而现时本港疫苗接种不算理想。本港楼价指数按月连升3个月，创20个月新高。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上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88.3，按月升0.8%，按年升2.6%，两者升幅都比二月收窄。今年首季住宅楼价累计升2.2%。西医工会领展屋邨诊所委员会主席林伟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诊所自2019年的社会运动以及去年疫情开始，生意一落千丈。粗略估计，全港大约有100间诊所结业，但是领展仍然向旗下物业诊所加租大约30%，形容是开天杀价。林伟良话，疫情之下，市民加强注意个人卫生，加上部分人担心诊所多人聚集有感染风险，可能宁愿不到诊所求医，或者倾向寻求中医保健服务，令到西医生意受到影响。林伟良指出，领展去年推出的6亿元商户同舟计划，但是只是减免2个月的冷气费和管理费，不肯减租，认为是没有帮助。工会之后希望就会员诊所的加租问题和领展谈判。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发生6级地震，有民众感受到强烈震感，有人逃到屋外暂避，当局正是评估地震的损毁情况。地震在当地朝早8:00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录得地震为6级，震源深度29公里，属于相对浅层地震。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录得震级为 6.2 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3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6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5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4.8跌1.5，腾讯控股626.5系升1.5，阿里巴巴231.4升5蚊。美团310.2跌2.8，药明生物111.2升3.3，盈富基金29.2毫6升1毫，东方海外国际125蚊跌10.6，汇丰控股46.95升9.5，港交所495.4升5.4，京东集团307.4升9.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1，人民幣6.488，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20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9,118点，升126点。港金現價報16,3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73美元，卖出177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洪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城门峡嘅临时工程咧就做完咗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Say So Doja Cat No Time To Die Billie Eilish The Other Side Caesar and Justin Timberlake 候选名单 In Your Eyes, The Weeknd. When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I see the sun. Look for the good,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CIBS 创业难，守业更难，新晒掌门人又点样逆境求存？ 珠宝业界点样利用到科技去有一个更好嘅发展 咧？喺画图方面啦，而家系会画咗先，俾个客拣完咧先做嘅，就去减低个存货量。 逆境更要笑，一起来找马，有 drama 陪你共度时间。 过去一年其实就系我哋演员咧就全职负责排戏，我真系希望我能够尽快可以再上翻个舞台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哼，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欢迎你可以喺 Facebook 啊网上面咧留言啊，因为今日咧我们的嘅题目咧就想同你回顾一下咧一啲经典嘅啊 DJ 啦，一啲经典嘅节目啦，因为亦都有啊好多呢一啲前辈啊，咁啊退休啊离职啊，咁 啊有啲发咗达， 系啊发达啊上岸啊咁样啦，咁所以我谂大家都好想即系一齐重温下咧呢一个经典嘅 DJ 年代嘅，所以一间嘅我们的就会同你回味一下呢一啲经典 DJ。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咁近日咧，隨住港台助理廣播處長周國峰嘅請辭咧，咁由於咧佢都係 DJ 出身咧，咁所以咧都觸發啦有唔少網民驚覺咧，啊以前聽開嘅 DJ 咧，時至今日啊原來如果唔係已經位高權重咧，就已經咧係離開咗咪前啦咁樣。啊，咁啊，除咗话周国峰之外咧，不论系港台啦、商台啦，定系新城电台咧，都总有咧令人印象深刻嘅呢啲 DJ 啊，经典 DJ。咁啊，你仲记得几多咧？所以今天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我们的咧就用呢个做题目啦。我们的经典 DJ， 咁啊，大家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喺啊面书专页嗰度咧系留个言，分享一下你自己又记得边几位嘅 DJ 嗱，咁我彭仔咧，同埋我两位嘅拍档咧，都已经计过数噶啦。我哋咧同大家咧回顾一下咧，一啲系而家已经冇做呢一个嘅电台主持，甚至系网台主持都冇嘅嗰啲啊。咁有啲咩咧？先嚟讲下女 DJ， 你记唔记得呢几位啊？第一位系我哋对面街商台嘅。郭靖，哇，我好记得，因为佢把声真系好靓。 国政呢佢就喺1990年代嘅时候呢就喺商台嗰度呢就做 DJ 嘅，做咗五年嘅。佢又主持过呢有不一样的黄昏啦，同埋呢佢最令大家呢记得佢嘅一个喺广播界嘅成就呢，就係佢可以话係开创咗呢个歌曲嘅劇场版。系啦，当其时咧，佢就系咧，同好多嘅歌手咧，就佢哋嘅新歌咧嚟到去配上一啲嘅独白，咁啊成为咗咧当其时喺90年代出现嘅剧场版嘅歌曲啦。咁啊，郭靖咧后来咧就冇做 DJ 之后咧，原来佢就转行咧做咗呢一个广告音乐嘅噃吓。咁啊，有阵时喺听啲广告咧，都仲系听到佢把声嘅吓。咁啊，因为实在系太靓声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一位嘅女主持，你又记唔记得咧？都系。出身自呢个隔离台嘅，就系兰西，系啦，因为佢咧嗰副哨牙西瓜跑嗰个形象咧，实在真系太突出啦吓，成为啦好多啲喜剧咧重要嘅人物嚟嘅。咁但系兰西咧就喺1990年代中期咧就是、加入咧系商业电台嘅，咁喺呢一个77903咧就担任节目主持啦。而喺呢一个嘅93至95年期间咧，佢亦都咧系凭住啲乜嘢嚟到系起家嘅咧？佢就系凭住呢一个广播剧而为人熟悉啦。当年咧就有一系列叫做《兰西夫人》剧场嘅吓，相信啲听迷咧就会记得噶啦。去到90年代后期呢，其实兰西呢有跳槽嘅，佢去咗呢个新城电台嘅，咁啊喺呢个997电台嗰度呢就係继续嗰啲广播劇嘅制作嘅。咁而去到呢呢一个嘅2000年嘅时候呢，以至到係2002年兰西呢都仲喺嗰度呢有做呢一个电台节目嘅。咁啊之后呢，咁而家呢就亦都冇再喺呢一个广播界呢就工作开咪啦。仲有一位呢，反正都讲开啦，咁啊卓允之啊，即係芝芝 Gooby， 咁亦都系呢对面街嘅呢一个女 DJ。咁啊当其时呢佢只系呢中三即係读緊。中三嘅时候呢佢已经兼职呢参与呢个电台嘅工作啦。咁係1995年嘅时候嚟嘅。咁一路呢佢之后亦都有好多呢喺广播上面呢出色嘅工作啦。咁后来呢去到呢一个嘅2009年啦。係啦，呢一个嘅7月份嘅时候呢佢就係完结咗佢喺商台嘅工作，咁亦都呢係开展佢其他啲嘅创作嘅事业啦。咁至于啦女仔方面呢，有一个呢都同我哋港台有啲拉楞嘅，嗰位叫邱海敏，你记唔记得呢？嗱，邱海敏呢佢就喺加拿大嗰度读书嘅。咁后来毕业之后返到嚟香港呢，咁就係被呢当其时呢就係陈海琪。咁海琪呢嗰时就唔喺商台，唔喺港台，佢嗰时呢喺新城。咁海琪呢就因为搞緊做緊新城高层啊。咁当其时呢就搵咗邱海敏呢就去做电台节目主持啦。其后呢仲安排多两个女孩子呢就同佢组合成为一个嘅合唱嘅组合啦，叫 NC Girls 啦，仲出个唱片嘅。咁邱海敏呢喺我哋港台呢一边呢都有呢係做过好多系列嘅节目嘅。其中呢就包括音乐通世界啊，有做过啦晨光第一线啊，又同李志刚呢又合作过呢个 DJ 先生等等啦。咁至于呢一个嘅男主持方面呢，其实呢都有唔少啦，都系港台嘅出品嚟嘅。咁其中麦润寿麦 Sir 係啦，咁大家一定会好记得好多个晚上呢有佢陪伴。咁麦 Sir 呢喺香港电台工作呢就系、是、1979年嘅之前呢都已经喺度做㗎啦。佢喺79年嘅时候呢离开港台，咁转职呢去咗教书嘅。咁一年后呢佢就重返港台啦。去到呢、这个 1988年嘅时候咧，又再次离开港台啦，哇，喺两次咧离开。好啦，咁啊之后咧就去咗做呢、這、一个一啲嘅制作公司咁嘅。其后去到1997年咧，当其时嘅中文台台长啊，港台呢面就系阿张文新先生就邀请阿麦润寿啊麦 Sir 咧再回巢啦，咁就翻到嚟港台咧就系、是、主持节目，咁因而咧就系、是、创立咗有呢个《星空奇遇铁达尼》呢一个节目，而入边嘅其中一个嘅项目啊。呢、这、一個永不放棄同學會咧，亦都係發展至今咧，仍然係運作緊嘅。咁當其時咧，喺阿麥 Sir 嘅節目咧，有句 slogan 咧，口號咧，就一定咧，大家會記得啦，就係、是、麥 Sir 秘笈 ，never give up。一定得啊！今日呢一个DSE 嘅考生都应该可以咧，继续用到呢一句说话吓。咁啊，麦 Sir 咧一路做啦，去到呢一个嘅2011年咧11月咧就再第三度咧离开港台啦。咁啊之后咧佢就有去到其他嘅广播机构工作嘅。咁而最后咧佢就喺2014年嘅7月咧离开当时嘅香港数码电台嘅工作岗位。咁之后咧就冇再。在担任咧系电台啊，或者系呢一个嘅节目主持呢个岗位啦，但系佢仲 run 紧嗰个永不放弃同学会嘅。男仔方面咧，仲有一位咧，大家会记得啦。咁啊，但系而家佢个名唔系叫呢个名啊，佢系梁奕伦啊，系啦，而家咧叫梁子希啊，好似系啦，梁奕伦咧。都系咧非常出色嘅一位嘅 DJ 啦，因为咧当其时佢喺2002年、2003年喺我哋港台二台咧有轮住嚟试呢一个嘅节目咧，都系收听率全台之冠嚟嘅。仲当其时咧坊间有一啲嘅杂志咧好中意选咧年青人最喜爱 DJ， 咁佢系第一位嘅。同时咧原来咧而家我哋成日听到话 school tour 啊呢啲嘢咧。原来就是呢梁奕伦呢当其时轮住嚟试呢就是引入呢一种台湾式嘅校园 show 啊，就是 school tour 咁样，是哪个最受惠呢？是 Twins。Twins 呢当其时就经常是跟住梁奕伦呢就去呢啲学校嗰度呢嚟到去宣传啦，咁累积人气嘅。咁佢自己亦都同阿范振峰呢係组合过一个音乐组合叫 Double R 出过唱片㗎。好啦，咁其后咧去到2007年咧，咁佢就离开咗港台。咁2010年咧，佢有喺新城嗰度咧系开过麦嘅，原来吓、啊、新城电台2010年嘅5月嘅时间。咁但系而家咧主要就见到佢多数咧做电视啊，或者系其他一啲舞台啊，同埋一啲公关活动啦、啊、咁样。好啦，仲有一位呢都系做咗幕后嘅，就系、是、曾仕贤 Jason 啦。Jason 呢咁啊2000年代初嘅时候呢就喺我哋二台呢一边呢有个节目呢就夜妈妈与夜爸爸。点解要提呢一个呢？因为呢星期一晚呢佢搵咗阿云海一起讲嗰啲呢黑色星期一嘅神秘事件呢，咁呢一个呢系成为咗当时呢喺呢一个电台节目上呢个风格呢又系非常破格啦，咁佢风头一时无两咁样嘅。咁其后呢Jason 呢就冇喺港台呢度做啦，就曾经呢去过商台呢就短时间呢做咗一轮嘅。当其时呢佢就用咗一个嘅艺名叫做呢 Papa J， 喺商台嗰边呢短暂开麦，都有同阿云海呢系合作一啲特备嘅节目咁嘅。咁呢一个呢就哇即係越数越多啊，哎呀数晒我咪其他两位拍档咪唔使讲，所以我都系讲住咁多先啦。 回想起与你初见，年轻的我许多缺点，但谁用耐心帮我作出改变？ 谁关心听我声线？谁冷暖亦留在身边，给我自信心，使我承担锻炼。因 为你，回忆多么美丽，你的真诚及勉励，何日我亦记低。冲天兴奋为你歌，给你留低纪念，因为你回忆多么美丽，你的真诚及勉励，何日我亦记低。 介绍翻啦，香港电台六十周年嘅主题曲啊， 即系 给我一千年， 三十几年前嘅六十周年啊。 系啊，嗱，我都唔肯定咧，所有名单我哋而家个准确噶，但我揾到个资料咧，头先合唱嘅 DJ 朋友咧，包括有梁兆辉啦、周慧敏啦、陈汉斯啦、余建明啦、阮兆祥啦、邓凯琳啦、伍佳廉啦、车淑梅啦、李丽如啦、林敏仪啦、Uncle Ray 啦、黄海芹啦、黄雅文啦、 啊夏美元啦。 夏美元頭先數咗啦， 係、 啊、未講出嚟，係啦，所以好多㗎，係啊。 我就係記得咧，當年其實我都係一個聽迷嚟嘅啫。我聽收音機嘅時候咧，啲 DJ 咧成日播呢只歌嘅時候，就會話給我一千 年， 係 啊， 給我一千元， 係OK 喎 ，OK 喎，真係係啊。嗱咁頭先數咗好多，即係一啲經典嘅 DJ 啦。不過咧，好似彭仔話齋，永遠都數唔曬嘅， 數唔曬都好多 啊。係啊，譬如頭先可能喺呢個歌裏邊會出現嘅，你話黃凱芹啊、周慧敏啊。好多呢啲即係， 係啦，做埋歌星， 係啊，就算你話你話馮偉棠先生啊、夏妙然啊、喵姐啊，咁佢哋都退咗休啦，咁佢哋都有出碟，又做節目。 嘉咧，何嘉麗咧， 何嘉麗都係咯，有好多㗎，又配音咧。我哋都記得嗰陣時啊，嘉嘉同我哋講話，其實紅姐中楚紅就係我配音㗎啦，咁樣係啦，我哋都係開心大發現嘅，聽到之後覺得好好。 好多聽眾咧都多謝好多聽眾一齊留言啦，咁同我哋喺度。讲翻咧，即系我又问下啊，你哋有啲咩节目咧？你系好记得啊，同埋咩时间可以陪住你哋做一啲咩咁样啦？阿 Chris M 咧就讲啊国风啦咁样，佢话周国峰啊、陈淑兰嘅娱乐本天星啊，系啦，佢话即系都系一点钟啦，一点到三点咯嗰时系啦。咁跟住咧就何嘉丽啊，只此一家啊 ，Radio Gaga， 仲有咧青春交响曲啊，周慧敏、黄海芹啊，都系 青春交响曲啊，我年代啦， 系咪啊？ 系 啦，咁啊跟住。咧就有玉玲咧就话啦，早阵子咧早阵子啊请咗阿锐翻嚟咧，佢话翻 返 嚟 啦， 系啊，嗰个感觉，阿串同阿李志刚斗哥咧，佢话真系犀利啊，咁样系啦，咁啊仲有就系 周国峰自己都仲有个国风啦， 啊系啊有啊， 介 绍 呢一个系内地嘅歌曲嚟噶嘛，嗰啲普通话歌曲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想话咩啊？而家周国峰咧，其实佢喺1983年12岁。 岁嘅时候，佢系参加香港电台嘅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哇！ 系你哋想唔想听啊？ 好 啊，好啊。 其实有个 podcast 咧喺港台嘅， 系啊，郭峰嗰段啊。 系啊， 佢讲咩故仔啊？会唔会由周国峰讲三只小猪啊？ 我即系听佢十二岁 嘅啫，我而家我哋啲人成日昵称佢叫老周咧，究竟嗰阵时佢你咩老公啫？你真系做咩要俾钱先得噶？ 系啊，佢自己复述咧， 哦， 即系 只系复述啫，冇把声 keep 住。 以为有啊，真系正啊！ 咁啊，好笑啊，真系。 十二岁已经加入香港电台， 系啊，跟住佢就参加歌唱比赛啦，又 系 啊， 又参加呢个辩论赛咧，好似阿豪仔你咁嘅。 系咩？佢有参加嗰个？ 系啊，佢系辩论员嚟噶。 厉害厉害厉害！ 你唔觉得你哋两个困埋一齐嘅时候拗唔到啲咩咩？ 冇，佢都冇同我拗过。 系啊， 佢咁好人，佢唔同我拗噶。 系啊，啱啊啱啊。 系啊，佢净系叫我你自己小心啲啦。 系啊，就系政府忠谷市民。 系啊，政府忠谷市民，危害健康啊嘛 ，OK 啊。 咁啊 ，Joyce 就话啦，学生年代咧就听 Albert 啦，朝早咁啊，十一点到一点钟啊，佢话呢个节目咧就陪住佢做功课。下昼讲紧之前嘅年代啦，下昼翻学咧就三个小神仙啊，跟住麦 Sir 咧就虽然已经唔系学生啦，但系咧就扬言即系佢话宣扬嗰啲信念咧就好好好受用啊 ，Never give up 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啦，咁跟住就话咧七点到十点咧系每晚必听嘅，另外咧三点到五点咧就三成群啦，骚动音乐咧都好受年轻人欢迎嘅。 我讲到而家 如果以前咧，我仲记得啊，仲有伍嘉莲啊， 系啊， 金的旋律， 系啊， 伍嘉莲， 阿华成话成日都听佢嘅， 系啊， 阿张伦朱丽丝咧都好多年轻人咧都听住佢大噶， 系啊，冇错，所以数下数下咧，即系嗰啲叫做咩五台山光辉的年代 又翻嚟， 又翻嚟啦，咁啊，不过随住啦，可能好多朋友咧佢退休啦，或者另外做唔同嘅工作岗位咧，咁往事就只能回味啦，咁我哋继续努力啦吓。 好，喺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危险驾驶一架巴士，导致三男三女死亡同埋五男三女严重受伤。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下个月召开，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有关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活动都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對於早前美日領袖聯合聲明就台灣問題表達關切，馬曉光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敦促美日兩國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天氣方面，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色好转，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3点，系升31点，总成交金额69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5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6.5升1.5，中芯国际25.1跌5仙。盈富基金29.24系升8仙，美团309.4跌3.6，阿里巴巴230.8升4.4，吉利汽车20.7跌8毫，小米集团24.95跌1.35，工商银行5.29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8.16升3仙，中国平安84.85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71，瑞士法郎8.483，澳元6.009，加元6.257，新西兰元5.588，欧元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7.1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84点，升92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跌80蚊。

今日系浓缩版嘅风吹快活人啦，因为第一个钟头咧，我哋有呢个 DSE 嘅 listening test， 系啦， 咁所以我哋就十一点就开始做到一点啊吓， 系嘅，剩翻唔够一个钟嘅时间，我哋啊十二点半后仲要玩游戏。 系啊，猜猜我是谁啊？晏啲你可以打电话嚟噶吓，我哋今日咧预告定啊，同啲经典奥斯卡电影有关嘅， 系啊系啊，入围嘅唔使得，唔一定得奖噶嘛，入围嘅得咁。 佢讲嘅啫， 系啊， 老老实实啦，啲西方大片啦，简单啲，总之老友咸宜保证经典啊 吓，系啦，都揾个名目啫。 系啊，嗱，晏啲打嚟1873888吓，咁啊，而家咧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系啦，嗱，呢单新闻咧真系唔讲唔得啦，真系一定要讲，即系，唉，真系一次，真系一次意外，真系足以致命啊吓。咁啊，我哋即系嗱，我阿鹏仔应该都未试过啦。咁啊，豪仔咧而家正做紧呢件事， 系 吓，就系带小朋友。咁带小朋友去边咧？就唔系翻学，就系去一啲可能补习社， 又 就 系 除班咁样，即系都可能系啦吓。咁样事完咧，而家呢单新闻一定要直接讲佢，唔使问来问去啦。 系 天水围，咁有个五岁妹妹，咁咧就咁因为佢妈妈咧，爸爸要工作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交托咗咧，俾佢同学仔嘅妈妈，就话可唔可以帮手带我女去补习啊？咁样，咁其实咧就已经可能带咗一段时间嘅啦。咁啊，咁发生咩事咧？就系话咧，话说嘅早两日啦，就嗰个妈妈咧，即系嗰个同学仔嘅妈妈，咁就依旧咧就带阿五岁妹妹咧就上去补习社，咁样佢就咧唔知系咪因为连带埋上去嘅时间都咁唔够啊，唔足够啦，咁啊带到去个 lift 口嘅时候咧，咁就同个妹妹讲啦，因为佢已经惯咗嘅，佢应该识噶啦，觉得佢识噶啦，已经咁样。就搭 lift 就上去补习社啦咁，咁其实已经去到 lift 口啦，佢话，咁就只系上去就得噶啦， 就等佢自己上去， 系啦，就等佢自己上去，点知佢其实可能冇见埋佢入去里边啦，就可能就摆咗喺个 lift 口嘅时候咧，咁佢就走啦啦，咁妹妹，原来五岁妹妹都会咁样噶， 即系贪玩，系 冇。搭 lift 上去上补习社，跟住就自行行咗去商场，周围自己行街。咁呢个时候危险啊！原来有个人咧，有个咩把鬼男人咧，就见到佢咧啊，点解 一个人？ 系啦，行佢可能唔会跟住佢好耐噶啦，如果唔系佢点会咁大胆走去？咁于是乎咧，就同妹妹讲啦。妹妹啊，不如哥哥带你去公园玩啊！咁你谂下，一讲公园，咁啊梗系开心啦。咁佢都唔知会发生咩事噶嘛？咁佢话好，我带我去公园，我就去公园玩啦。结果一带就唔系带咗去公园啦，就带咗去残次，咁就进行非礼啦。五岁妹妹佢都非礼，真系不知所谓呢个 人。风化案嚟， 系啊，风化案嚟噶。 咁好彩，唉都唔系好彩啊，叫做 唔好彩啊，即系已经唔好彩啦。 妹妹唔好彩咗，但系因为。由于残次咧系有嗰个闭路电视，唔系，同埋一样嘢就系，点解会揭发？ 残次有闭路电视， 唔系里边出边门口，咁点解会捉到呢个人咧？已经捉咗啦， 咁个男人捉咗啦， 系啦，好快手。咁咧就系讲紧咧，嘅补习社咧就系话啦，点解妹妹平时可能当系六点钟啊，已经唔系五点钟嚟补习，点解咁耐未到啊？咁，于是乎就打电话俾佢妈妈嘅，咁妈妈吓冇油噶，咁样 叫咗人送噶啦， 系啦，于是乎佢哋第一时间即刻翻去咧，补习社同埋去揾噶啦，已经咁样咯，系啦， 咁就好快。 但系妹妹又得嗱，个人咧，嗰个贱男咧，咁事后咧就放咗妹妹走咧，妹妹又自己走翻去补习社。其实佢真系识路噶， 佢识路嘅， 系啊，咁翻去补习社， 即系可以讲到求助信息出嚟。 跟住就同佢妈妈讲，头先发生咩事 ？OK， 哇， 咁我妈妈梗系嬲到癫咗啦，亦都伤痛欲绝啦， 梗系啦。五岁女，我无辜嘅，你做咩搞我女啊？系咪先？佢仲要非礼讲紧，仲有一啲不知所谓嘅行为。 系啊， 喂，咁啊，算系快，又即刻捉得翻嗰个男人。 唔系因为佢都话喺个残次门口系有闭路电视， 即系影到嗰个男人带咗个女童入去，咁可能嗰个男人仲喺附近咧，佢即刻就捉到佢啦。咁咧嗱，你话咧，即系第一责任人咧，唔使讲噶啦，梗系而家嗰个疑犯。公平起见，唯有叫疑犯先吓，呢个一定系最需要负责任。你离晒谱，你咁嘅事都做得出， 系啊， 唔使讲啦，呢啲真系系啦。咁啊，呢个第一就固然冇得走噶啦，咁交俾法律制裁佢啦。不过如果你话就咁听落去咧，似乎第二个你叫佢系咪叫承担责任，又或者如果你觉得太重手嘅，但起码如果佢可以做好啲嘅话，咁系边个咧？咁似乎就 系 带佢去嘅嗰位成年人，就咁啱就系一个 同学仔嘅妈妈， 同学仔嘅妈妈。 啊， 系 啦，因为点解咧？嗱，我哋知道你唔可以完全怪佢嘅，因为佢冇带上去都唔代表就要遭受呢种咁样嘅即系所谓嘅淫辱啦。咁、所以我哋头先都话啦，第一责任人就肯定系嗰个罪犯噶啦，但 系 你话嗰、那个成年人即系带佢去嗰个咧。都真係可以做多一步，譬如小弟咧，而家都係咁樣嘅。我個弟都係六歲啫嘛，咁佢而家去親嗰個興趣班咧，一樣都係老地方嚟噶，成日都係嗰個商場，成日都係嗰間。 啲細路其實識去嘅，即係認真啦。即係你喺暗，我講我咁講噶咋？你暗地裏，如果你即係可能佢咧走失咗咁計嚇，我唔知咩原因咩環境咯。可能佢都知道哦，我而家去補習咧，可能我就識得去嗰 個 方向 嘅。 其實細蚊仔， 咁但係咧，我 唔係走佢自己去。 係啦，我每次都係咧，一定帶到佢上去啦。咁然後咧，去到佢喺門口會排隊嘅，咁啊已經有啲人放學，有啲人翻學，咁啊你喺度排隊啦。咁你都系会喺隔篱夹住，排队，直至咧佢打开到玻璃门都唔走嘅、玻璃门。咁虽然话个老师已经叫佢入去啫，咁咧佢入到去，直至咧佢入埋课室转角位咧，我先会走嘅。因为点解咧？你容不如佢一间入到去之后，原来话哦，佢冇带书包，佢要去厕所，佢要乜乜乜，咁佢可能即刻就要走出嚟嘅话咧。咁边个知啊？ 我想问咧，咁阿豪仔，你呢一种嘅做法咧，系你冇人教过你，冇人提醒过你，系、你系觉得系要咁？ 因为你自己惊噶嘛，即系你好正路，你就会觉得咧，喂，你梗系睇到入晒先安全啦、咁样。 即系以自己个人嚟讲，觉得安全，佢、入到里边啦，已经系真系吓、真系唔好走噶嘛。 即系佢唔系净系入去嗰个玻璃门就算数，因为 课室啊， 我有阵时都会谂，哇，你个衰仔会唔会转个头无端端话我搵爸爸，我出咗去玩咁点算？ 我仲 都惊噶， 我仲喺度谂紧，如果俾我，可能佢喺度排紧队，我已经走咗。 唔得，太细。你话而家佢到十岁嗰啲咧，可能就得嘅。 诺诺荣荣咧，去到高小啦，系啦， 三四年班， 唔知系四五六啦，我谂系五六年班啊。咁我都真系咧，都会送到佢去嗰、那个叫做门口。譬如诶，赶时间你行先啦。但即系意思话，可能我迟咗少少嘅咁样。 但你都夹住佢， 我都系啦，我一定系喺我视线范围望到佢冲入去咧。咁、我跟住先 咁我以前我又曳啲，因为我谂翻咧，如果你话你几多年班，你系四五年班先会咁啊嘛，系嘛？ 啊系啊， 因为我记得 五六年班我都先至可以咁样放行咋。 我记得嗰阵时咧，应该系三四年班咋。咁咧我就喺楼下屋村嗰个学校读书啊，小学啊嘛。 系系。 咁但系咧，我都讲过嗰条路程咧系远噶，因为咧我屋企，譬如你当喺东面咧，我间学校咧直情系行到咧，起码行十五分钟嘅一个好远嗰个巴士站一个咩位咧，嗰、个附近有个咁样嘅学校。 你都系自己翻嘅。 咁咧佢有放学队嘅，佢一定要你跟放学队。咁但系咧，我哋呢啲天性不羁啊，从前不羁的 送 饭嘅抽筋系啦，哇难顺嘅野马。咁我咧每次放学队咧跟咗两次之后咧，我就话我唔想跟啦，因为咧又要集齐咁多同学仔， 仲要迟咗翻去睇电视。 系啦，仲要迟咗，每次跟队咧又要喺度排，跟我次次自己偷走咯。我自己偷走咧就由嗰度咧行十五分钟翻屋企。咁我中间有冇？ 屋村啲路有时放学之后咧都暗暗。 唔系，佢又冇暗嘅，不过你真系你要晏昼冇嘅冇 嘅， 你要自己过马路，你有经过啲屋村嘅游乐场之如此类嗰啲。我跟住咧，我好记得嘅，我老豆老母咧嗰阵时系话唔系话你自己翻嚟，跟住咧老师话。啊，曾先生，你个仔咧，佢又自己偷走啊！ 而话 明三年班嘅咋，三四年班，因为我后来五年班我转咗校咧，就唔系读自己楼下嗰度啊嘛。个老师直情又话：你个仔又偷走咗咯。跟住我爸都好无奈嘅，咁佢自己翻到嚟，我次次都翻咗嚟啊嘛。 我系一年，我系一年班已经系自己翻学啦。 咁你个学校系咩喺隔篱？ 我喺楼下咯，就系好似阿豪仔讲嗰啲屋村学校小学系喺我屋企楼下啫。 我嗰个远过你，我要行。十五分钟， 系 啊， 一年班已经冇人理。 所以 我都系自己翻学嘅，我真系一分钟路程嘅，因为以前我哋即系一定系喺本区嗰个啲学校先翻学噶嘛， 唔使跨区噶嘛。 咁算唔算系我哋三个咧？其实体现咗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唔系我哋嗰个年代咧，都仲有咁样放手 嘅。唔系，嗱，等先， 到到而家就唔得噶啦。 你上小学 咁样做法都唔啱。 你上小学而家呢个妹 case 咁当然啦，但系头先你话你队友荣啊。你都要高少先得啦。 高小浩，但係啊，五六 年班，所以咪話唔同咯。 唔係對唔住，我唔係俾佢自己去啊，我都仲要帶到去門口㗎。 嗱，所以咪話咯，我哋三個讀小學嘅時候咧，就 自己 走啊嘛。到你嗰個年代，你對住阿榮，你已經緊張咗好多啦。 所以咧，唔係啊，嗰時咧，我自己都係自己去學琴㗎，但係去到老遠要搭車咧，跟住搭搭可咪搭咗第二度玩咯。 你睇下你， 就去咗尖東海旁啊？ 唔係就係咯。 即系我三年班要去学琴啊，咁啊跟住仲要搭车。 你嗰句好似想讲第二啲嘢喎， 之后咪三年班打牌咯， 系咯，唔系啊，都系学琴啊，琴琴声啫嘛，系咯，好琴声啫，琴咩啊？琴马骝架。 真系去咗第二度，我冇去学琴，跟住练琴，我练琴咪话。 其实咧个社会嘅危险之处 好似越嚟越大咁啊，可搞到 应该系我谂咧，就算我哋细个时候咧都系危险噶啦，但我哋父母咧真系太过大安旨 意，系 而家嗰个仕途亦都险 恶，系 我哋顺利咧，即系冇俾人系即系叫做侵犯啊，真系算真系 touch 你。你讲开真系年代唔同咧，我今日见到有单新闻又系嘅，佢冇咁严重嘅，好轻强嘅啫，就话咧有个家长，好似唔知爸爸定妈妈嚟嘅，咁就有个僆仔咧又好细个啦，我谂都系小学咁上下咧，就话擒咗上一架咧嗰啲铲泥车度。咁咧就影相，嗰个僆仔擒上去咧就自己咁停咗喺路边啊嘛，即系熄晒匙嗰啲啦。咁佢系喺度揦住个铁盘，跟住喺度扮咧戳嗰支咁啊棍波棍。咁但系你唔会喐到噶嘛。咁咧就俾网民影住佢咁样去影相。咁然后就俾啲网民闹咧，就话有冇搞错啊？挂住打卡都唔阻止你个仔，唔识凑啊，唔好生啦咁样。 仲有一样嘢就系咁高咧，其实应该个爸爸都有份帮手拱佢上去。认真，因为嗰个铲泥车系咪先？系咪先？ 咁你估我想讲咩？ 你想讲咩啊？ 爸爸唔系你啊嘛 ？No， 想当年我细个嘅时候，我就留低咗一张经典嘅照片，咪就 系 一模一样咯。我擒上咗一架嗰啲压路车添啊，即 系 好大个圆咕碌嗰个铁桶咧。咁又系喺路边啦。我阿爸事后咧，每次同我讲翻就话，我真系好佩服你嘅，迟到噶啦，翻紧学，你系都话唔去，一定要擒上去。仲要唔走喎，咁然后咧，我爸顶我唔顺咧，我自己擒我上去，跟住同我影咗张相，唔知点解嗰阵时佢又揦住部相机， 点解佢有相机？ 系啊，佢话明明都嗰阵迟到啦，你又仲要咁样擒上去，真系 又系特别。 系啊，跟住嗱，我望住张相咧，我就谂啦，即系以前咧就冇咁多网民起底啊，又唔会俾人摆上网咧。我而家我几廿岁，我拎翻呢张相咧，可能我讲俾你听咧，大家就觉得好可爱啊，豪仔嗰阵时你真系调皮啦， 系 啦， 错重点， 系啦，哇，而家。真系死得噶！ 错重点。 而家你如果你摆呢张相啊，啲网民嗰个即系道德尺度啊，唔同咗啦。 你同若儿有咩分别？ 系啦，哇！话你怪兽家长父母啦，所以有阵时咧，真系你 唔同年代， 唔同年代啊。 喂，但系讲翻呢一个风化案咧，就变咗大人咧，真系不论你系自己系做父母嘅，定系你系帮人哋凑细路嘅， 系啊。 又或者你系补习。学校里面的 好似学校那个就尽了责的了， 他 即刻 call 返的了。 都真的要看得紧一点。 有律师就这么讲的，他说其实远离方行的小朋友或者需要负刑责的。 是的，因为你等于可能疏忽照顾。 是 的， 是的， 这样。即不是说要怪那个即代人凑细路的家长，因为呢我估啊，如果你即 他都很内疚。 一来很内疚啦，二来呢其实你想想以后可能啲人都唔够胆帮你凑住添。 哦，都 即系 除非自己真系可以带到去嗰度啦。 系啊，越嚟越多可能话算啦，我唔帮你啦，因为有啲咩事，即系咁。但系你 有啲咩事？ 系啊，但系你谂下，即系我哋再次提醒啦，所有成年人，所以我都用呢个字，成年人，唔好话你 系 佢家长定系成年人咧。咁你都真系要用最坏嘅眼光咧嚟迎接呢一个咧社会，因为你想俾个最好嘅结果佢咧，就系你要安全送到去目的地。真系噶，呢个真系打醒十二分精神。 有阵时咧，即系八卦下咧，喺路上见到有一啲古怪嘅，即系大人同细路嘅配搭咧， 都可以， 都真系可以 多 好啦。我成日都俾人咁样打量噶啦。 但系你拉低口罩都话你两个两父子个样都好似咯。 我成日都好惊啲人话我咪拐子佬嗰啲僆仔咧，对住我咧就净话妈妈，我要妈妈咁啊，大件事 啦。呢个咁嘅男人咧，即系佢。唉，我真系唔想讲用啲咩形容词，但系如果系一遇咗佢遇着一啲，如果真系好似彭仔话斋，有啲譬如妈妈， 点解我妹妹自己周围行嘅？一早留意到嘅话，就已经问妹妹你系咪荡失路啊？你家长去边啊？已经冇呢件事发生。 但系你冇咁快噶嘛？你要确定佢系咪荡失路，定系佢附近有冇家长，定系只不过前后脚行？ 因为佢话佢行商场啊嘛，就所以我就话要多加留意一啲，真系 即系唔好嫌自己八卦有阵时吓。 拔萃南书院郑基恩校长如何令到青少年人懂得面对成与败？ 尤其是在拔萃呢，我们觉得很重要，你要学习怎样赢，但你也要学习怎样输，或者怎样面对挫折。信任的空间呢，其实是要放一放他们，等他们飞翔一下。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还有创造天团的晓贤带大家去到拔萃南书院。 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破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它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少少激愤，不必去治疗。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不将丧礼绕过，无视哭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它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少少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爱伤好过但那无算。 It's okay to be sad 啊！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我哋一阵间嘅猜猜我是谁咧，同你玩呢个经典嘅奥斯卡电影。 系啊， 放心，一定系出名嘅大片嚟嘅， 一定估到。 我哋三个冇做嘅， 放心，有心意卡送嘅。 系啦系啦，一阵间打嚟啦，而家打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向员工发信，表示今日起为香港营运团队，包括机师、空中服务员、香港国际机场团队以及子公司职员提供自愿离职计划。申請截止日期5月12日。國泰表示，雖然近日有旅遊氣泡、疫苗接種等好消息，但是環球疫情短期仍然限制公司營運彈性，國際旅行需求和復甦步伐存在非常大不確定性，預期集團仍然需要大幅削減航班運力。 預計短中期內不會有明顯改善，因此推出自愿离职计划，亦都相信部分员工会出于个人理由选择离开集团。国泰话会为所有申请员工提供支援，当中包括具竞争力的离职方案。成功申请自愿离职计划的员工将会获发额外补偿。政府以疫苗气泡为基础，听日起放宽部分防疫限制。御宴集团主席张家豪表示，现时有大约七成员工完成接种疫苗，余下员工已经取得医生纸豁免打针。堂食服务将可营业至到午夜十二点，最多六人一台，宴会人数可容纳最多二十人。不过他认为当局措施有啲严格，预计生意最多只能够回升至六成。张家豪说，全体员工支持防疫措施，没人因为拒绝遵守措施而要停工。公司为接种疫苗员工发放2000元奖金，不适合接种的员工亦都获500元医疗费津贴。他说大部分会接触客人的员工已经完成接种，未接种的员工主要是60岁以上，患有三高问题，負責洗碗、傳菜和雜務。張家豪又說，如果食客預早通知已經完成接種，公司會劃分八人一台的區域，安排已經打兩劑疫苗的員工服務。本港樓價指數按月連升三個月，創20個月新高。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上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88.3， 按月升 0.8%， 按年升 2.6%， 两者升幅都比二月收窄。今年首季住宅楼价累计升 2.2%。 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发生六级地震，有民眾感受到強烈震感，有人逃到屋外暫避，當局正是評估地震的損毀情況。地震在當地早上8點多發生，美國地質勘探局錄得地震為6級，震源深度29公里，屬於相對淺層地震。歐洲地中海地震中心錄得震級為 6.2 級，震源深度是10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今晚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天色好转，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8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69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5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4.95元，跌1.35元；腾讯控股627元，升2元；阿里巴巴230.8元，升4.4元。美团309.6跌3.4，药明生物111.2升3.3，盈富基金29.24升8仙，汇丰控股46.9升9毫，东方海外国际125.4跌10.2，中国平安84.9跌3毫，港交所494.4升4.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1，人民幣6.487，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20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9,091點，升99點。港金現價報16,39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1.54美元，賣出1,772.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05年5月， 一个深夜， 东京， 一项地下工程， 蝶谷站， 一次不可能的任务。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东京再生5》直击涉谷车站，挑战在限时54小时之内，以不影响日常通车的情况底下，由一个大迷宫翻身成一个坚固的防灾建筑，争分夺秒，难道前所未见？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五四精神，薪火相传， 青年力量共创不凡。 由各青少年制服团队报操参与，著名男高音陈晨领唱，著名钢琴家李伟安钢琴伴奏， 星华互动展示冉冉升起的五四礼赞，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世纪长征五四星期礼。 5月4日早上7:4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1872388 1872388啦，咁啊，啱啱第93届奥斯卡就圆满结束，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仲有啲意犹未尽吓，咁啊，除咗因为有我哋中国嘅女导演攞奖之外咧，咁啊，大家都觉得咁多好片、啊，不如我哋就同你玩下啦。系啦，咁你放心，唔系全部都系攞奖先有份嘅，提名啊，或者其实可能有啲荷里活大片咧，即系总之我哋觉得成日都有啲奥斯卡级别嗰啲咧 ，OK 噶啦，总之一啲经典嘅西片啦吓，咁我哋希望同大家一齐玩一下呢、這个就奥斯卡电影嘅猜猜我是谁啊。 嗯，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你出题目俾我哋估都 有， 都得嘅， 欢迎嘅。我哋预备咗啲心意卡咧，送翻俾听众嘅。 系啊，好啦，电话旁边系你啦，第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嘛？ 系你啦， 我系陈太。 系 陈太，你好。 点啊？你中唔中意睇呢啲西片啊、奥斯卡电影噶？ 都中意噶， 都中意啊！咦，咁好啊！你会唔会你想唔想考我哋啊？ 系我唔识出题、啊。 冇问题，咁你拣我哋是但一个出俾你啊！你想拣啊甜甜啦、啊、鹏仔定豪仔？ 嗯，豪仔啦， 好啦，我俾个最容易你嘅先，我仲要令到两个拍档冇咗呢个选择先。 我拣咗咩？ 我呢个好易嘅，因为我哋先开个头先。 啱啱可能先问完你嗰、那个。 呢套电影咧，好多经典嘅场面嘅，其中一个场面咧，我若而家睇咧，啲人就会话教坏细路嗰啲，因为唔卫生啊。咁咧就系、是、个男主角咧，就同个女主角教佢甩口水啊。 哦，教佢咁跟住、哦，跟住而家系要讲个名 嘅，系啊，呢 套 咩电影 啊？ 咩电影？ 系啦， 哦， 喺游池啊，咪啱啱嗰个咯， 系啊， 陈太个反应系觉得，哦，嗰套啊， 我唔信，陈太可能佢都估到，我都话俾个钱嘅你先，边套？边套？ 唔识喎，冇 tips 噶。嗱，我都话噶啦。 唔识嘅，如果你系中意睇电影，你一定睇过 嘅。嗱，佢系爱情剧嚟嘅，个男主角教个女主角甩口水。 系啊，周围套啊，系啦。 咁然后仲要加多句、 啊。梗系咁啦，唔使加多句啦，有另一个剧情画面嘅，咁同佢画裸照咯。 系咯，画裸照咯。 系啊， 记唔记得？ 甜甜 铁达尼唔系， 系唔系就系铁达尼咯？你俾啲信心啊嘛， 争个号字， 系咯， 系咯， 系咯，你唔记得咗呢一幕啦？已经 系啊，佢喺个夹板嗰度， 七十年代嗰个好好睇嘅经典剧 咯。哦，你睇七十年代嗰套啊？ 七十年代有一套， 有咩？海神 咩？海神号遇险机， 海神号遇险机啊！ 海神号遇险机我睇咗好多次啊！ 嗰个叫铁达尼号啊嘛，后期嗰套就 系啦，九七年嗰套詹姆士金马伦同埋呢一个呢一个阿 Jack 同阿 Rose 嗰个就系 Titanic 嚟嘅，1997年系啊。 你有睇你都中意睇呢一个海神号遇险机啊？ 其实咧，以前嘅旧电影我觉得好睇好多，即系而家嘅制作咧，可能都皮肤真 系 好贵。 系啊，呢套系旧电影嚟噶啦，呢套 好旧，经 典嘅九七年嘅作品嚟噶，真系犀利噶。 真系 得闲睇多套好戏啦 吓。系啊，同埋呢套咧，亦都被誉为系咧考验你屙尿嗰个能力噶。 咩啊？ 因为全长三个钟三个半钟头 啊，考验你嘅神作。 系啊，你真系要忍住噶。系啊，可能就系陈太睇嘅时候咧，就口水嗰段佢就去咗厕所，去话攞照佢又去厕所，两段都 miss 咗， 好密咁样， 两次啫都系啦。OK， 好啦，多谢你。 三 个题 外话讲唔讲得？我惊。 我 你讲啊， 你讲俾佢 听，我都惊啊。 做嗰个小确幸嗰个扭腰嗰个好辛苦。 哦系啊， 你 仲 冇睇咗？ 你做咗啦，你做咗啦。 系啊，做唔到啊，我冇你哋咁叻啊。 哎呀，我都做唔到咁滞啦。 哎呀，琴日我同彭仔 后生都要小心啲啊。 一齐去睇铁打都冇话你知， 所以都真系要量力而为啊。 系 啊，我哋琴日都话啦，大家咧真系量力而为，唔好就做唔到咧就唔紧要嘅，系啊。 系啊， 小心至上。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是不是劲呢？我都话一嚟攞咗个最好的位。劲 你头啊，你懒咋。 呢都唔知几好啊，陈太都估得几有兴致啊，真系。 等啲听众呢多个信心。 唔系咯，好容易咋嘛。好啦，下一位朋友你边个啊？ 你好。 Hello. 是 Cindy? Cindy 啊。 系啦， 我系 Candy， 你好啊，有 Wilson 同埋 Jackie 同你玩啊，一阵会。 好。 好啊。 想同边个玩啊？ 我话俾你哋估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 ，very good。 Very good。 O K， 咁咧要俾 tips 系咪？ 系啊，要 阶段俾系咪？ 好啊好啊。 好，呢套戏咧，你睇下我而家嘅演绎咧，睇下你可唔可以估到？ 好啊好啊好啊。 演绎 O K， 好啊。 你要估？ 我估，排仔估。 系边个 ？Forest Gump。 系啦。 阿金正传系咪阿金正传？ 唔系。 哎呀， 即系 Rain Man，Rain Man 系咪 Rain Man 啊？ 近期 冇，唔系 近期噶。 仲要多啲 tips 就出。 要啊，我要多啲 tips。 系 咁快。OK， 咁咧呢一个故事发生嘅地方咧，同香港有关联嘅。 同香港有关联，系西片嚟嘅。 系西片嚟嘅。 咁样讲嘢， 但系讲嘢又口窒窒 嘅，系啦。嗱，咁如果你睇得戏多，应该都知噶噃。 系啊，几多个字啊？套戏几多个字？ 一个男， 几多个字？ 我唔记得中文名系咩添。 喂，英文啊？英文几多个字？ 哎呀，出边有人通水，真系你又似你啊！ 等我搵搵先。 哦，咁你通完，我听到我哋同事通水之后，我又即刻明你讲咩啦，真系。 聪明 系啊系啊，五个字噶嘛。 英文定中文啊？ 中文五个字。 中文讲个中文嚟听下。 中文五个字咯，系啊。 中文五个字，佢攞咩奥斯卡奖啊？ 最佳电影啊！啊，我知道，系啊，系啊，真系五个字嘅。 系啊，系啊，系啊。哦，因为咁又系。不过 呢个系个主角讲嘢系咁噶。 主角讲嘢系咁样嘅。 主角讲嘢系咁嘅。 系啦，哎呀，而家我都可以加埋一齐嚟玩啊！咁咧个主角因为佢讲嘢系咁样咧，但系佢位高权重，唔想俾人知道佢咁样讲嘢。 皇帝有话儿， 皇 上有话儿， 讲多次。 皇上有话儿咯， 冇 话儿，皇上冇话儿，皇上冇话儿， 系啊，好似英文系叫King Speech 啊，好似系啊， 系 The King Speech，The King Speech 系啊系啊，啊啱啊， 都系我哋好中意嘅男主角做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仲记得男主角系边个啊？系咪？哎呀，睇边个嚟嘅先？皇上冇话儿， 我认到佢嘅样，我噏唔出。 你好叻啊，真系识得咁样估到。 系啊， 系 啊， 因为咁新喎呢套，算系新噶啦，比我哋拣嗰啲。 哦，哥连费夫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哥连费夫佢就扮呢个乔治六世啊，好似系四世定六世，系啊系啊，呢个几好。 你好中意呢套戏吗？ 系咪啊？ 哦，中意，我都比较中意睇西片，同埋都会睇奥斯卡呢边。 系啊， 中意应该系睇 The Fathers 咯。 哦，呢套系好睇啊， 真系好睇，唔喊嘅，不过系好值得睇。 系啊系啊，我都 攞咗男主角 嘅。系啊，呢套就系2011年 系 啊， 系 啊，都成十 系啊，同埋后生我都有支持你噶，我晚晚都留心睇你有冇嘢听噶。 哦，好啊，多谢你。 你有冇咧留意叫佢早啲瞓 剧嘅？不过喺沙田睇啊。 系啊，哎呀，多谢你。 有啲乜嘢可以俾我嘅就俾我啦吓。 而家俾你啊， 喺度嘅。 而家就俾一个祝福你。而家俾一个祝福你。 我哋我都俾祝福大家，同埋我都特别想俾祝福 DSE 嘅考生 嘅。好啊， 多谢。 因为今年真系都辛苦嘅，即系喺屋企搵咗咁耐嚟读书，又见唔到同。都祝福他们、 啊、 每一个人都尽力而为就得了、 啊、 不要太大压力。 多谢 Candy， 多谢 Candy， 真 的 好、 啊啊、多谢你支持我们，好，多谢你，拜 拜 拜 拜。 要给个 credit 啊，蔡子啊，他刚才的提水很犀利、他竟然即刻就讲到我放心没怀疑这样。好嘢、 哦！我唔识啊，完全 证明佢平时得闲冇嘢做，睇电影 咯。我想咁讲啊， 咦，咁我好忙啦，系咪？ 系啊系啊，好啦，再听下位听众，你边个？ 你好。 系系你啦， 系啊，风骚快活人， 啊、我 猜猜我是谁？ 系啊，你叫咩名字啊？ 刘太啊， 刘太， 你好， 你想、 啊、 我哋问你问题定你考我哋啊？ 系啊， 梗系我问你哋啦。 好啊， 哇，中意啊，犀利 啊，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你问我啦，唔系啊，工作咗 点解？ 好好好， 咁啊， 你 想系点样啊？ 彭仔定系田啊？ 我哋两个 阿田啦， 阿田 嗱呢套戏咧就呢度在座冇一个人咧系出咗世嘅。因为是一套经典的电影， 你都未出世啊？咁好经典噶咯， 彭仔都未出世， 1960几年。 咦，阿刘太，你都好认识我喎、 啊。系啊， 1960几年嘅一套电影，不过系啦，呢、哦、一、這个四个字嘅啫，四个字嘅，亦都系曾经系妹姐。是咪咧？一首歌里面嘅歌词咧，其中咧但好出名嘅，咁啊四个字，咁啊而好多女士们咧都好想有呢一个形容词咧形容佢自己嘅。 苗条淑女啊！ 啊，好叻噶你！ 好嘢，好嘢！ 好劲啊，刘太！ 简直系秒速啊！ 刘太应该当年就系俾人咁样称呼佢 嘅。苗条淑女嘅位置好 犀利， 叻啊，刘太！ 系嗰个年代啫，刘太系 咩啊？ 系咪嗰个年代啊？ 系嗰个年代啫， 咁、 哦、 你 所以咪识咯。 咁你有冇睇啊？想问，如果你话嗰个年代 ，My Fair Lady 吓 系 啦 ，My Fair Lady 睇过啦，睇、 啊、 过啦， 真系正。 系入戏院睇噶，你嗰阵时系 系啊系啊系啊， 好犀利啊！ 喂，咁佢真系好经典，柯德利夏平 系 咯，系啊，永恒最靓、 啊。好叻啊你！ 后来我都好中意呢套戏个英文名噶，嗰架车啊 ，Fair Lady， 哇，真系老太。 第二样嘢啊嘛，豪仔。 系啊系啊，我中意边样啊？ 咁你话中意架车嘛，咪中意咗第二样嘢咯。 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喂，恭喜你啊，老太，多谢 多 谢， 多 谢 你， 生日快乐送翻俾你，拜 拜。 电话号码18723888，你睇下好冇难度。我哋转头继续翻嚟再同你玩呢个经典嘅奥斯卡电影。 18723888。 私間違うことでした人生の針を正しくは使えないの分かり合えるはずなのにあなたは一歩も行かない忘れないよこの号は忘れないでこの今日もタッチのメガネを貼る安全なとこで手を塗るレアなのは値が張る探すしかないか私君とほど遠いサンプル隣の部屋のレコードで我に返った日曜日歌いましょうよ 場所有するほど届いた毒の数汚くお申し付けくださいそんな愛がみでもあるんでしょうか私 桂花田，你有组合出道咩？ 咩啫？ 唱歌嘅朋友极品下流少女，歌曲名《人生之针》啊，唔知系咪真系同我哋讲打针有关？一八七二三八八啊，转头听你电话，我哋今日玩经典奥斯卡电影。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正选， 佢同我哋一样都有压力，所以爱护家谦，你我有责。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人生充满选择，点拣先叫啱呢？可能有万样嘢可以计算，但计完又系咪真系啱先 ？Darren 新作品就系讲做人难得糊涂，随心而行，可能先系最幸福嘅选择。作曲电视监制林家谦，编曲林家谦、雷柏希。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 上晚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林家谦《神奇的糊涂魔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最后几分钟啦，我哋五分钟之后就要交节目啦，我哋快啲玩埋呢个游戏先。猜猜我是谁？你边个？ 猜猜我是谁？ 你好， 系我姓曾嘅。 曾生， 曾生你好，你要同阿程振鹏玩 咩？可能佢出题咧。 哦，都得都得，你唔唔想考我哋啊？ 你考我， 好啊好啊，彭仔， 咁啊得翻彭仔俾你拣啦吓，好，咁啊我呢一个嘅电影奥斯卡得奖电影咧，就喺1991年嘅时候上映嘅西片嚟嘅，咁咧，哇，佢都攞好多奖噶，当年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导演， 咁犀利， 系啦，佢系一套惊栗恐怖片嚟嘅， 嗯， 希子阁。 有五个字嘅呢一套电影，奥斯卡得奖电影， 系咪有动物喺度噶？ 佢嗰个电影海报咧，系有只昆虫冚住落个女主角个嘴巴嗰度。 哦，系咯，唔记得咗个名添。 咩啊？咁系咪咩啊？唔系嗰个咩？唔系系咪一只动物啦？ 系一只动物， 系咯，咪就系话咯， 系只动物啊！ 哇，好恐怖噶！ 你讲个戏名啊嘛， 系啊，戏名啊，我就系话咯， 系仲有一个 tips 啊，曾生啊， 好， 就 系咧， 曾生即系我， 系两位曾生啊，咁咧就系、是、当年呢一套得奖电影嘅最佳男主角咧，咁巧就系今年个第93届嗰个最佳男主角， 犀 利 啊！ 哦，我记得啦，我记得啦，我记得啦，最尾个字系动物嚟嘅， 系咯， 系啊。 最尾 嗰个，即系嗰两个字都系，即系佢形容咪咯。 第一个嗰个字本身唔系噶嘛，系啊， 系阿曾生， 系 估唔估到啊？ 头两个字系一个形容词嚟嘅， 系啊，即系你唔讲嘢就会用嗰两个字嚟形容噶啦。 乜乜的乜乜咧？ 估唔到 啊！哦，咁啦， 点样好 咧？ 净系讲头嗰两个字啦，沉默 系啦。 诶，沉默的羔羊 系啦，系啦。 哎呀，好嘢啊！终于估到啊！ 我就话啦，就俾两个字，沉默。 呢个好出名。 系啦，我几惊啊！沉默是金。 系啊， 因为好少可咧系啲恐怖嘅 片咧做大奖 片，系啊， 同埋攞咁多个奖。 你试下考翻桂花田嗰个男主角啊，边个啊？ 我点可能记得啊？ 男主角叫咩名？ 头先赢咗噶嘛，今年又由佢啊嘛。 我知， 诶， 咁我睇翻 都有个动物名噶，佢个名。 好啦，多谢曾生先啊！ 多 谢曾生，多 谢 曾生， 系估中咗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系啊，安东尼学件事咯，咪就系，系好啦，再听埋呢位朋友咧 ，Hello， 你系边个？ 温太， 温太，你好啊， 好， 你想唔想考我哋，定系我哋问你问题啊？ 系啊，温太， 你问我问题啦。 好啦，你想边个问啊？豪仔、鹏仔、甜甜 啊，又系我， 唔 使 甜甜啦， 甜甜， 好 彩。好啦，嗱，呢一套戏咧就系早两年嘅啫，2018年。 咁 系 啊， 好新啊！我竟然有睇，咁我安在家中睇嘅。咁啊，跟住咧就 即系唔使钱啦， 系咯。咁即系近期睇嘅啫，2018年嘅。 咁难得我坐喺度睇，你明唔明啊？ 跟住咧， 我同埋我记得啊嘛。咁咧呢套戏咧就系讲咧歧视嘅， 歧视 系啦。咁就系啦，即系美国啊，就好中兴歧视啲黑人咁样噶嘛。咁呢套戏嘅主角咧，佢系个黑人嚟噶。 系。 咁咧倒翻转头咧，咁佢咧就系一个 boss 嚟嘅，即系老板嚟。 老板嚟嘅。 系啦，有钱老板，但系反而咧车佢咧，即系佢嘅司机咧系一个白人咁样。个故事就系咁，好感性嘅。 即 系 啲尊卑调转。 系啦。 哎呀，呢套我反而冇睇。 系啊，我都冇睇喎。 唔 紧 要，我哋从 讲到好似净系呢套冇睇。 我哋从 系白人， 唔紧要。我哋从字面里面去讲三个字，系三个字， 三个字 有颜色嘅。第一个字系一个颜色嚟嘅。 第二个字都系个颜色嚟嘅。 唔系，系啦。 红色、蓝色。 嗱，你估下，七彩颜色里面其中一种啦吓，你估中嗰个颜 色 咧，系啦。 七彩颜色啊？ 红橙绿黄绿青蓝紫啫嘛。 佢攞乜嘢奖噶？ 佢都系好似系最佳电影定系候选咧吓。等先啊。 唔紧要。 蓝色噶。 唔系 三个字，但系佢话 唔系，我即系先讲嗰个颜色先啊。系啊。 一红色、橙色。 继续得 红橙黄， 会唔会系我最中意嘅蓝色啊？ 头先我都唔 系 啦， 我估个蓝色唔系蓝色。 系啊，咁咧 黄色 都唔系。咁你最想，譬如你眼攰嘅时候，最想望到咩色啊？ 绿色 系啦， 绿色 啊，问得佢就绿色系啦。 绿 咪四个字咯， 系咩？点会四个字啊？四个字三个字咋？ 三个字咩？ 嗰个套戏喎，嗱我不过咧，好似豪仔话斋咧，究竟 系咪又睇咗边个译名啊？ 系啊， 讲系四个 字 噶， 哎呀，我都话噶啦，好容易出事噶真系。 好啦，四个字啦，你知边个啦系咪啊？系啦，绿色啦。 以前有隻飲品咧，橙汁嚟嘅。 綠寶。 系咯。 系咪有呢两个字啊？ 有啊。 跟住仲有两个字， 绿宝啊，绿宝先生啊， 唔系， 哎呀， 即系冇睇过套嘢，真系 呢套冇睇过，估唔到噶啦，开估啦，呢套冇办法噶啦，你觉得系绿宝女人啦，定绿宝旅游啊？ 绿宝旅游咯， 系我恭喜你赢咗啦，好啦，多谢晒，听日再见， 拜 拜。